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学堂，对面的依然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徐老师你好。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这个天气清静光明者也啊，是比较难讲的一段、徐老师你有什么问题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上一段确实比较难讲，因为它第一是有错解，就是把别的地方的话接到这儿，另外它有漏字，有脱落字，所以我们只能是结合这易经的一些，比如说天行健的话来互相参照，把它的，我们就是中医道家的思想是这样，叫得意忘言，就是文字和话都是来传达一种它的真实的意思。 对， 意识到了，你可以不在乎它是用什么字啊、用英文、用甲骨文还是用什么其他的文，得意要忘形，不要注重于它的形式。但是关键你要是要沉浸在那个氛围当中去，确实跟古人产生共鸣啊、能体会到它的意思就够了。这也是我们读《黄帝内经》的时候呢一个方法和诀窍，就是碰到有些事确实解释不了，那就不要解释，把它放过去。你比如说它里面有句话叫天明则日月不明，这明显就是一句错话嘛。 对 啊，后来有人说那个明是相当于萌芽的萌，那就等于是什么歪批三国啊，就是牵强附会了。 对， 这也就是说啊，它有漏字脱解啊，我们就把它那个订正了。但是呢我们的学习呢还有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你可能说哎，古人这句话说错了，没准过十年以后你就觉得哟，不是古人错了，是我们的理解力不够，然后又把自己否定，这又是个进步。所以呢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深子自知啊，就是要反复去读。很多朋友在博客上给我留言啊，就问一些问题，就是我现在呢真的不能一一作答，但是我把一些问题呢类似问题归一下类啊，大概大家都关心的，我们就统一做一个答复，就是关于这个诗经的问题。就我们讲了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说精神内守病安重来。 对， 就很多呢有一些就是就肾气不固的人有遗精遗尿的现象。 对， 还有的小男生呢就误交肥损友啊，从小就学会了这个自己玩自己的生殖器啊，叫手淫，就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他这我说这个他到了这种不可收拾的情况下呢，他就出现一种上瘾，就跟吸毒一样。吸毒也是一种病态的需求，他有追求一种快感。 对， 而靠自己的意志不能去控制。很多人说哎，吸毒你们都是意志不坚定啊，说来我也试试，我就给你们做个示范，我戒掉一吸就完蛋。所以呢手淫这个问题呢，你一定要把它看成是一种疾病，是一种身心疾病，就是说你先伤了自己的筋 啊， 然后影响到自己的气，最后呢黯然神伤，使自己让自己产生了一系列这种自卑自责负疚的这种不良的情绪啊。有些人呢做时候很控制不住，事后又懊悔 啊， 这些你把它当成一种症状去看。 对， 然后呢去找医生，特别是那些认为精是宝贵的这些中医大夫去看。 有什么办法吗？ 当然有办法，我们说先去心火 啊， 去把它那个精越弱吧，水就好像漏干了，那火苗就显得越旺。 对， 越是精不足的人他越搂不住火 啊， 就是这种性欲啊亢奋冲动越强 啊， 相反那些精足的人这方面反而不是那么强烈啊，很淡。比如说这个需要做这个事情或者有这个欲望他也能做，但是他不会说老那么小火苗扑扑直冒 啊， 所以他是个病。你要用一些比如说滋补肾阴，用水去克火的方法，哎，把它这 先敛回来， 哎，先把它平敛回来，收住补住。 对， 漏洞被补住以后呢，慢慢咱们再吃一些血肉有情之品，或者用一些补肾的药或者益肾的药。因为什么？这些男孩子都是值28-16到38-24这个阶段，正是人生长发育的一个高峰，所以呢他得一些病容易恢复。你要说70-8050-60岁伤了， 估计70-80也没得瘾了吧。 70-80也有漏，也有肾虚啊，脑萎缩 啊， 是吧，远的事儿忘不了，现在事儿记不住 啊。 所以我还有一些朋友呢听完黄帝内经课以后就对 这个中医特别的神往向往，说想拜师啊学艺，我觉得大家呢先去读一些相关的书啊，把这些我们黄帝内经这么细水长流慢慢的就是度化大家，然后到一定程度上缘分到了，自然这你的老师会出现，你的师傅会出现。中医有个特点，不是学生找老师， 是老师找学生， 是老师就是上赶着追学生说求求你快跟我学医吧。因为一个学生的根气悟性素质就是决定了他能不能学中医，能不能学好，所以大家呢慢慢去把自己的正心诚意修身这三步您先自己慢慢做着， 对， 然后机会自然会来。 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呢，今天进入我们这个四气调神大论的这个最后两段哈。 对，虽然是两段，但是它归结为一个大段落。 对，这个大段落我们可以稍微 概括一下，就是说第一大段呢讲了春夏秋冬我们应该怎么随着四季的变化去养生养长养收养藏。上一次那个小时我们讲的是老天爷不正常情况下会给我们带来的危害，但即便在老天爷就是时令不正节气不好的时候，那种地气冒名白露不下交通不表那个状态，我们圣人就是说掌握了天地变化规律的这些人照样不得病。 对， 就是说天气有大的异常波动，还你懂得养生之道，你照样不得病。现在最后一段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天气没变化，还是春生春夏秋冬那么季节交替，没什么大的异常，但是你做了一些违背天道的事儿，你容易伤害到自己的哪个脏哪个腑，容易出现生病，这就是最后两段要说的话。 所以这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是很重要的哈。 对， 讲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 上次我们讲了就是要顺顺应自然我们说有些人是属毛驴的，顺毛驴，顺毛驴呢他就给你干活，你呛着一驴他就要撂蹶子，这对驴对天地的变化我们也要顺着跟着他走，因为什么？胳膊拧不过大腿。具体到那个春天呢，我们讲了春天是生的，你要是逆他，你做什么事能逆？我将来我说要写一本书，就把病人对自己的病史描述结成一本书，起个书名就叫我是怎么伤害我自己的就是每个人就是病了以后大病一场就开始什么大彻大悟，就开始对自己的以前的所作所为就开始有一个忏悔，那会儿是他觉悟的一个过程。你把这些病了以后的人写的东西记录下来，对其他人其实是个警醒。所以这个逆春气人举几个例子。逆春气人，第一，做什么是逆春气？ 春天是该生长嘛，对不对？生嘛，对不对？ 对，所以春天杀气腾腾的人是逆春气，是吧？春天是阳气回升，天气渐暖，地气上升的时候整个人的阳气是蒸腾的。如果你是什么变冷变凉，是吧？为什么要春 捂 为什么要春捂为什么要地膜覆盖？地膜覆盖其实是什么？给那些春天发芽的那些蔬菜啊植物啊给它穿一个捂，就以防本来刚发芽刮来个倒春寒， 对， 一下全冻死了。 对， 北京前两天 对 突然又冷呀，我刚把我办公室里养的那个大橘子树还有个昙花我说过了清明了据说是这个过了清明就不会有什么太凉的寒气了，我就给挪到院外，我让它接受自然之气，结果刚搬出去昨天就冷，我就担心，我说别给冻死，今天看看还行。所以呢春天要鼓励生鼓励长，要温暖不要着凉。还有呢要吃什么？ 要吃有助于肝气 生发的， 生发的对吧？ 要吃辛， 对， 辛辣或者辛凉的，就是那种有发散的那种味道的，不要吃酸的，不要喝那个秋天的果汁。你要是你要春天 少喝果汁了， 春天不是喝果汁的吗？春天秋天是喝果汁的， 怪不得会员最近也比较惨，逆势下跌啊，这个收入下跌了很多啊。说回来 对啊，那个人都说喝果汁，早一杯果汁晚一杯果汁有益健康。我说你看什么季节还有呢，就是春天呢，我们说，但是春天是刚刚阳气来临生发，也不至于让你就是什么过于开放过于那种激烈去奔跑， 黄帝内经说什么广步于庭， 嗯， 是吧，不是到那个雪地里去撒野吗？ 对， 所以这些我们讲的这些我简单一说就是有五条， 嗯， 你要那么做就叫逆春气。逆春气的结果是什么？就压抑了你的肝胆的生发之气， 叫少阳。 少阳，什么叫少阳？ 少阳胆经啊。 哎，没错，我们在讲上古天真论的时候讲过，是吧，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然后呢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这个阳是指我们的六腑， 嗯， 啊，就慢慢我们就会带一些中医的基本概念进来啊，中医分阴阳， 嗯， 这阳是什么意思呢？跟外面有接触的，向外面沟通开放的叫阳，深藏在里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们叫阴啊，叫脏， 嗯， 所以这个少阳呢是六腑里面的一个名字啊，是我们把任何事情都可以分成阴和阳，但是呢，阴阳里面还可以再分， 阳阳和阳阴 哎，又分成仨， 对呀、啊， 就是毛主席说，世人凡人都可以分为左中右，是吧？ 对。 阳气里面分一个阳中之阳 啊、 嗯、啊，我说过像梁冬这样 太阳， 太阳之人啊，永远阳光灿烂，永远这个充满活力啊，叫太阳。 太阳 中间呢，中间叫少阳。 哦，中间是少阳。 哎，黄帝内经以后讲叫少阳为枢。 对， 什么叫枢？ 变化之机。 哎，就是开门那个门轴。 对， 它掌握着你这个门的开合。 对， 打开了就是太阳，合住了就是太阴，合住了、 哦、 所以少阳你看他走循行的这个在体表循行的路线在哪儿？中间。 哦， 他在哪儿？就我们你看前面腹部胸腹为阴， 对， 后背为阳， 对， 你看少阳呢，他就在人体两侧。 哦， 这叫枢啊、 哦、 正好这个门轴太阳中间的这个东西叫少阳、哦、那么阳气里面偏弱有点娘娘腔的那个阳 就是阳明。 阳明 啊， 阳明就是早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那个好像天亮了，但是还很冷，那叫阳明。 哦， 太阳是什么？正午过后，午后的那个烈日太阳，少阳就快到夜半了，就是九点到晚上一点这个状态。尽管天黑了，但是白天余温还在。 哦， 所以这么个过程，所以大家理解一下啊。 明白了。 所以呢，这里面这个少阳代指足少阳。胆经。 好，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四气调神大论啊的最后一段。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对面的依然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刚才我们聊到这个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 哎，这个少阳我说了，它指的是胆，中医讲叫肝和胆互为表里。 对， 就是说它是一个 partner。 对， 哎，我在里面藏着，你在外面代言。 嗯， 啊，我不出头露面，谁出头露面呢？大家见到的是胆 啊、 其实它背后是什么？ 肝啊， 是肝。有个成语叫什么？ 肝胆相照。 肝胆相照，胆储存的是胆汁 啊。 胆汁哪来的？ 肝过来的。 肝分泌的。 哦，是吗？ 哎， 哎，为什么我胆是在外面的？我平常也没有觉得胆在外面呢。 胆是你比如说从嘴里面伸进一个钩子， 哦、 你能够捅到它。 哦，是吗？ 因为什么？它那个胆汁啊，它像十二指肠有个分泌的出口。 对， 这样那个出口呢，有个肌肉叫奥迪式括约肌，它收紧的时候，胆汁在里面藏着， 哦、 你那苦胆里面那个苦胆水啊， 啊， 待着。当你一吃肉或者吃点油腻的东西，它马上就开始把里面储存的胆汁分泌，去干嘛？ 去苦的那个， 去爱最苦那个东西，去帮助你消化这些肉。 那我们平常如果吃肉不消化的，吃点苦的东西有好处吗？ 对啊，这就是我们中医用了很多动物药，我们用蛇胆，用熊胆。 啊， 还用什么牛黄，还用马宝、猴枣，这都是动物的胆结石或者它们的胆汁提炼出来的。 哦， 啊，这是一个药物，就是说，当你的胆汁分泌不够的时候，我们借助一些外力，暂时缓解一下你身体的症状。 嗯， 这就是我们讲的是少阳。少阳呢，如果你逆春气的话，就把它给活活给压抑住了。胆如果亢奋 啊， 就是什么呀？不停在分泌胆汁，最后能把你什么？把你的胃肠都给消化掉。很多人得一病叫什么胆汁反流， 那是干嘛的呢？ 胆本来开口是什么？往十二指肠，然后到小肠。 对， 小肠是一个化食物的地方。 对 啊，就吃进肉给它化掉。如果这个胆汁分泌反流到胃， 嗯， 你的胃我说过它也是个肉， 嗯， 平滑肌嘛， 嗯， 它结果呢，胆汁就把这个胃壁给腐蚀了，人就结果慢慢就会得什么糜烂性的胃炎，或者是溃疡、胃溃疡，甚至会 出现。那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倒逆的情况呢？ 倒逆就是这个人胆气过亢， 艺高人胆大， 哎，就是这个人每天早上起来就觉得口苦。 哦， 啊，嘴里苦，本来是这苦味哪来的？ 嗯哼， 卧薪尝胆，你这外面尝个胆，那是苦味， 嗯， 自己的胆汁反流上来。也很多人呕吐嘛，吐的胆汁都出来了。 哦，说的就是这个东西。 哎，就这个东西，这口苦就是胆气上逆了，往上顶。这些人呢，不是逆春气的人，他是什么？ 嗯， 宣发的有点过度了。 嗯， 啊，逆春气、胆气不生的人是那种极度压抑的人。本来小荷才露尖尖角，啊，一下就被人咔嚓掉，给咔掉， 嗯， 啊！赵传唱那歌说是。我是一只小小鸟， 嗯， 没想到飞上枝头以后呢，却成了猎人的目标， 对， 又被射杀了。所以春天是人们生机、气血萌动的季节，所以切忌呢被扼杀在摇篮中。如果你做了刚才我说的那些违反春季养生之道的事儿，这时候你会就表现胆的功能的衰退。 那是不是在春天的时候不应该裁员呢？ 对啊，春天裁员应该是什么样裁员啊？裁员如果迫不得已的话，你要讲究方式。 嗯， 我们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 对， 是吧？你可以尽量在意识层面上把这个事儿很理性的解决，是吧？ 对， 要船要沉了，反正要不大家一起沉，要么呢谁能先逃生逃生 啊， 道理大家都明白。所以呢一定要给人被裁的人留足够的面子。 哦， 啊，我知道有些仁义的老板是什么， 嗯， 反正到裁员的时候给人 N 加一的薪水。 对， 什么叫 N 加一？就是你在我这儿工作五年， 对， 是吧，再多给一个月，就是六个月的薪水，然后您再给介绍一个 下家 啊。 对， 所以这种就是不伤人的心。什么叫不伤心？ 哦， 其实不伤他的神。 哦， 就是我们精气神鼓动我们所有生机的那个东西。 对， 这样的话呢不伤人，而且甚至还会围住朋友，当你落难的时候，没准以前为你工作过的人还会来救你。 嗯， 我看很多人是什么，又失人又失心，本来是挺好的合作者，最后就翻脸，最后还反目成仇。 对， 啊， 你说何必呢？哈， 何必呢？啊， 哎，所以呢，叫做就会肝气内变。为什么会肝气内变呢？ 这就是我们说的它这个表里的问题。 嗯， 任何疾病是，我们看它发生发展规律都是什么？有一个由表及里， 嗯， 啊，由外及内的一个过程。 对， 所以呢，人要得病的话，比如说得肝胆病，他也是先得胆病，就是我外在的吐露在外面的这个东西， 对， 先病。他病的实在不成了，就伤及到他里面，就是先有腑病再有脏病，是这么一个过程。 啊， 所以黄帝内经说逆春气则少 阳不 生，先伤的是胆。 对， 我刚才说胆气机被压抑以后， 啊， 人就得什么病？胆汁分泌不畅。 对， 然后胆结石。 啊， 为什么会得胆结石啊？它是本来是储存的胆汁在里面，它需要就是排出到消化道去消化食物的时候，这时候人突然用意识或者是用强大的压力把它给控制住了，不让它排。包括我们生气的时候啊， 啊， 我们说这个 恶向胆边生， 恶向，对对对，恨由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对， 就是当人发怒的时候，其实是肝突然剧烈工作，释放血糖啊。 嗯， 就是西医也讲肝是一个储存能量的器官，我们讲肝藏血。 嗯。 当肝呢平时蔫儿不动的时候，什么雄突、脚扑簌、雌突、眼迷离，哎，我在这儿藏着血。当特别需要的时候，突然要救活，突然要打架，他就会突然把这个血放到全身各个部位，就是人会搬动比以前都难以想象搬不动的东西。这是什么？你有了额外的气血。 嗯， 当肝这时候工作的时候，胆汁分泌也开始旺盛。 嗯， 这时候你就发现人在发怒的时候胆子就变大了。 哦，所以说 就是这个 胆大妄为嘛， 就是这个胆子成的那个胆汁就变得充盈了。 哦， 所以你有一些这个无良的这些人啊， 嗯， 他为了取那个熊胆汁， 哦， 他就把那个熊啊养到笼子里，然后做一个手术， 嗯， 就做一个那个胆管引流，就把接根管子从他胆里面接外面挂个皮儿，就是说当他分泌胆汁的时候呢，连着管流到那个皮儿里。这样他就能不是杀鸡取卵了，以前就杀一个熊取一个胆，现在可以源源不断的他在造这个熊胆汁。但是他取胆汁之前他是什么，他先去激怒这个熊，那狗熊一生气，然后肝就对肝就分泌胆汁，然后胆汁就流到那管里，他一接去卖钱。 太恶劣了， 这就是心有特别狠毒的人。所以这种情况下逆春气的人，他胆汁有可能也分泌啊，我生气了胆汁分泌，但是呢他就憋着在胆里面不让出来，这时候 怎么憋着不出来呢， 压抑自己怒气啊、 哦、 我生气我本来要打你，哎，打完你这个劲儿就泄掉了， 对， 但是我不打你就憋在哪儿，胆里面。胆结石人往往都是一些 内部闷骚， 哎，就是不是闷骚，他是隐忍不发的一个人、 哦、 啊，是好人，他不愿意伤别人，最后伤自己。所以呢胆如果不分泌胆汁，长期在那儿沉淀， 嗯， 就形成了结石。 哦， 这叫先表现为胆结石，然后很多人结石太多了，就胆管内出现结石，甚至肝管内，这就是压抑太过了，然后就什么由胆伤到了肝。 有意思啊！稍事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肝胆相照的话题。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啊，依然是和徐文斌老师呢一起来分享这个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那边。刚才讲到这个，如果一个人一生气，胆呢胆汁分泌多了之后呢，又没有被释放出来的话，就会形成胆结石哈。 对，胆结石、胆囊息肉啊，甚至有些人会有胆萎缩。这些 为什么胆又萎缩了呢？ 你想萎缩就是被压抑了， 哦， 对吧？比如说相反的过程，就是我们说那个胆囊炎， 嗯， 啊，胆突然变得感染啊，这人会出现高热、呕吐啊、黄疸，这是另外一个极端， 嗯， 这是阳性极端，阴性极端它就是慢慢的形成一种结石、息肉，最后自己萎缩，这就是被压抑的结果。 嗯， 刚才我们说到肝胆相照啊， 嗯， 兵法里面有一个用兵之策叫里带桃僵， 嗯， 既然是肝分泌很多胆汁， 嗯， 储存到这个胆里面。 嗯， 那就说明肝会把它分泌的一些它肝里面不需要的这些毒素，或者它需要排出肝外的东西也排到哪儿， 到胆里面， 排到胆里面。所以说很多肝病如果它胆在，那它就有一个排泄渠道， 嗯， 啊，就是说有个出口，这样的话保证这个肝，这个更重要，肝和胆谁重要， 嗯， 你切了胆肝还在还能活，没了肝这个人基本上不能成活。所以有胆在，肝就有这种幸存的更大的几率和机会。 嗯， 所以他们俩是互相，我们说肝胆相照，就是一种有时候胆起了一个保护肝的作用。古代人卖肉啊，没有冰箱。 嗯， 你比如我要买个猪肝， 嗯， 他怎么卖？ 嗯， 他在没人买之前，他那个肝就带着那个猪的苦胆，为什么？ 就是他互相他可以那个照应着，是吧？ 你看。等你说了我要这块肝 啊， 你要的时候他才把那个胆夸一切给你撑那个猪肝 啊， 这时候你拿这个猪肝回家炖汤啊，溜干尖儿很新鲜，如果早早的把那个胆咔掉就放那个猪肝，又没有保鲜措施 啊，那个肝囊就变味儿， 对，肝就变味儿。 嗯， 所以你发现没有，这个有胆在，有那个胆充盈的有胆汁的那个东西在，它就对肝有个保护作用。中医就发现这个，我们用人的胆汁或者动物的胆汁治疗一些严重的肝坏死的人，就有效果。 嗯， 就其实是对肝有一个解毒和脱毒的作用。 嗯， 所以我建议大家轻易不要做胆切除的手术。 西医里面就不讲这个，对吧？ 哎，现代科学我不反对啊，就说人，你比如说急性胆囊炎，人就有感染了、昏迷了、高烧了，甚至有这种腹膜炎了，你再不切它，那就要命了，是吧？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不反对。但是一般的人来讲，能把这个胆保住， 你还是不要切它。 嗯， 切它下一步，很多人我说了得，等于本来有胆结石吧，切了以后 得肝炎了， 得肝管内结石了，然后呢又伤到肝，所以轻易不要伤自己的胆。 哎，这个胆这个东西啊，我们都知道有炒猪肝什么的，这胆可以一般不吃的好。 谁吃啊？ 太苦了是吧？ 太苦了，包括鱼胆都有毒的。 你要 做条鱼 吗？ 是，它是以毒攻毒。本身这个胆啊，它寒气很大， 嗯， 所以当你有热毒的时候，我们用这种蛇胆啊，用熊胆，都是清热解毒非常好的药，包括那个牛黄。 对，因为它都苦嘛， 苦寒， 嗯， 啊，苦的东西也有苦温的，你说烤馒头片烤焦了，它就是苦温的。 哦， 所以这个胆汁本身是一个很好的药，《伤寒论》里面就用这个白通加猪胆汁汤治疗这种危重症心衰的病人。我们以前那个用那个灌肠啊，就是给人通大便，其中有个方法就是用这种胆汁，啊，胆汁它有个作用就促进这个肠道蠕动， 嗯， 它是一味非常好的药。既然你身体每天都在分泌这么好的一个药，你干嘛就霍霍的把它切掉？ 那平常我们怎么能够保护自己的胆呢？ 哎， 啊， 你不要逆春气啊。 哦， 对不对？不要逆春气啊， 说的就这个。 不要压抑自己的那个胆气。 哦，对， 哎，还有呢，就是中里八人出山以后提出一个一招三式， 对， 要敲胆经。 敲胆经， 人有十二条经，为什么就敲胆经呢？《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十一脏皆取决于胆。”你看，人体有十二个脏腑，他是说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所以春天啊，一年之计在于春。我把这个人的寿命啊，就是人活着一辈子，真的也取决于这个春天。 对， 这个胆吧，它的功能衰弱以后，就好像那个门啊，轴坏了。 嗯， 该关门时候关不严，不该关门敞开门它又打不开，所以这就是收放都不自如。 你说这个有一些人哈，把这个胆切除，以前都说胆大妄为，是不是真的是说这个人胆物理上的胆比较大的时候，他做事情真的比较决断一点的？ 对， 或者说 胆主决断，胆的功能好，不管它形状大不大啊， 啊， 大家都看到是有形的。你看两个狗打架，往往是那个小狗体型小的人把这个胖大魁梧那狗吓直躲 啊， 它是一种气势。 对， 我们中医也看人的解剖，看他的脏腑器官，但是我们更关注什么？他背后推动他的那个能量， 嗯， 是吧？有的人确实啊，说姜维这个胆大如鸡卵， 嗯， 啊，这个人就是谋略啊，就是决断力很强。但有些人不见得他这个就是胆子就那么大，但是这人决断力很好，就是鼓舞他胆分泌，开始排泄他的储藏的这个胆汁的功能强大的话，这人就厉害。啊，凡是做武将的基本上这个胆的功能都很好，特别是什么，我们想肝胆开窍于目，你看做武将很少有戴眼镜的， 嘿嘿， 或者说你看这个人近视眼，他绝对做不了武将。 哎，有 你看一下那十大元帅，你看谁戴眼镜？ 有意思，说刘伯承。 刘伯承不是啊，刘伯承是因为眼睛受了外伤，他装了个那个义眼，就是假眼，就为了这么就是平衡戴个眼镜。 哦， 朱德不戴眼镜， 对， 是吧？ 贺龙不戴， 都不戴眼镜， 也有意思。 这些人这战场是瞬息万变啊，稍纵即逝，战机啊，却马上就做决定。那你像我这种戴眼镜的，还是往左打呢，还是往右打呢？往这儿攻呢，还是撤？等你主意还没拿定，别人上来了。所以你给我讲过那个驴的故事。左边一堆草，右边一堆草，这驴在那儿想，这到底该吃哪堆草？最后这个驴饿死了，你看这个驴胆不行，需要敲胆经。 所以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 胆切除了以后，它有什么问题？ 嗯， 它就不能一顿吃很多的肉。 对， 就是平时吧，你比如说我们胆储存的这个东西，它供及时去用。突然我吃一顿啊，朋友来吃一顿烤肉，吃顿大餐，它储存那个量够消化。 嗯， 但是如果你没有胆以后，它就没有这个缓冲了。 对， 你一次吃一次大肉，结果你就吃了自己上吐下泻，吃不了，你只能就是缓慢的少食多餐这么吃，对它就有影响，这个人就没有缓冲了。 哦， 还有这个肝气内变的话，就是说人得病先伤胆， 然后呢就会伤肝。我们现在人很多人有肝病， 嗯， 这个肝病有物理解剖上的我们看到的那个肝脏， 嗯， 有些人出现了什么脂肪肝， 嗯 啊，有些人出现了肝内有血管瘤， 对， 有些人还会有这些肝的这些炎症啊，甲肝、乙肝、丙肝， 嗯， 还有人得了这种肝硬化，甚至还有人会出现了肝癌， 嗯， 其实这些毛病最初是哪儿？ 都来自于胆， 都来自于胆。就你想想，任何疾病，它不癌细胞不是一天夸就长出来， 对， 它有个渐变的过程，它有一个无中生有，由气变成有形。凝聚然后成型的一个过程，而且它有个由表及里，由腑而脏的发展过程。所以高明的大夫的话绝对是什么由浅之 深，嗯 啊，由表之里，见微知著， 嗯， 然后把这个病扼杀在萌芽摇篮里。然后还有高明大夫是什么，能把你的脏病里带桃僵引到腑上来。 哦， 他本来肝上长了个东西，结果他让他胆出现一些溃烂，或者是出现一些问题，最后呢就是让他 卸掉， 就是里、哦、我说里带桃僵，本来是髓病，他给他转移到骨上，本来是骨病，他转移到筋上，其实就是一个把他深的那种病根 拔出来 这么一个过程。 哎呀，有意思，跟武侠小说一样。 嗯， 稍事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来，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国学堂。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许文斌一起发现中医太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啊！继续回来的国学堂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一起来分享刚才这个微言大义啊，逆春季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足足讲了3趴。我本来以为可以往下讲了，徐老师说还没讲完呢，肝气内变。 嗯。但是现在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有些人本来是春天生发吧，对了、 嗯、 结果现在人啊过于生发过头了， 对， 就把自己那点底子都给掏空了。 嗯 啊，刚才我说是有胆汁压抑自己不往出排， 嗯， 这是一种情况。但是有些人是吧，整天在透支自己的胆汁啊，有点就用有点就用。这些人都是一些什么人？这些人都是一些嗜食辛辣的人，就离开辣的吃不了饭。 哦， 啊，离开这个肉吃不了饭，所以他整天你看一吃辛辣就把这个肝胆之气鼓舞出来了。 对， 这样的话胆就开始啊充分工作， 嗯， 然后呢就是排胆汁， 嗯， 然后这人再适时吃点肉， 嗯， 把那个肉消化掉，再加上现在人就是熬夜， 嗯， 啊，整天就是阳气过多，阴气太少，这些人就是过度消耗了自己的肝胆，这就会出现什么问题？资源枯竭。 什么地方的资源枯竭？ 就是我们说胆本来它应该藏胆汁吧？ 对啊， 最后它什么 不分泌 了，干了 啊！ 到时候该用的时候呢，它就没了。这些人慢慢就会出现一系列干燥的症状，开始觉得眼睛没眼泪了啊，眼干了，慢慢觉得鼻子也干，然后嘴也干，最后呢就还会出现另外一种的，就是这种我们说以前说这些胆结石啊，这些就是有了多余的东西，这些人就开始出现什么肝胆的萎缩。这些人需要什么？ 对， 滋阴。 怎么滋？ 需要滋阴，就是需要让他不要再吃这种辛辣发散的东西，让他早点睡觉。我们说胆的养胆的时间正好是子时嘛， 对 啊，11点到1点，记住当地时间 啊。 还有呢，这些人就应该吃，不要吃辛辣，吃跟辛辣相反的东西。吃什么呀？ 辛辣相反的酸一点东西啊。 哎，这种人就该吃那个望梅止渴的那个梅了。 哦， 就中医有个方子叫乌梅丸， 对， 乌梅丸很有名的救命的，也是我们中医救急症的一个方剂。你看这个乌梅吧，它是得春气，梅花得春气之先， 嗯， 腊梅还在严冬时候它就开始绽放了，是吧？所以它这个青梅啊，它也是在春夏之交或者夏 整个春天啊， 夏初就开始结果的一个东西。说青梅煮酒论英雄嘛， 对， 我们为什么说 梅雨季节嘛， 哎，到了这个喝酒的时候为什么要加点话梅，其实就是说用它的酸， 嗯， 收敛平衡一下喝酒那个心散之性， 哦， 这样你就能多喝几口，是吧？好朋友来了。所以这些人平常吃这种心散发散的太过了，吃肉太多了，把自己那点阴津啊消耗的过头的人，就应该什么适时的去喝点乌梅汤。 哦，喝点醋行吗？ 喝点醋也行，但是最滋阴的还是这个酸梅汤。 酸梅汤呢，加点我们其他一些中药，比如说加点带带花，再加点冰糖炖一炖，非常适合现在这个我治很多这种抑郁啊失眠的人，他有一个特别明显症状，他不是睡不着，他是什么？早醒。 早醒啊， 睡到两点一点三点夸就醒来，再睡不回去了。 嗯， 我们说肝是藏魂的， 嗯 啊，人卧则血归于肝，肝藏魂，这时候呢少阳被伤了，然后又伤到肝，这个肝啊就是什么，收敛不住了。 嗯， 你老拿发散的是吧，麻辣小龙虾、香辣蟹，整天都是这些刺激食欲提味， 干锅鱼、啊、 干锅鱼是吧，这时候你就得吃点这种酸性的收敛的东西，让自己的肝血啊阴茎藏一藏，就是正好跟我们刚才说那个胆结石那个治疗是相反的。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说我反对啊，作为我一个就是研究中医人，我反对一些这种食品乱用添加剂。 嗯， 我现在就有个疑问，任何食品你做成这种固定包装的，你是不是有个保鲜的问题？ 对呀、啊， 我们都知道我们家冰箱那么低温度放一两天它都要坏。 嗯， 包括你放一碗清水它都会变馊。 对， 那食品怎么解决这个保鲜的问题？ 所以呢，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去吃新鲜的东西，不要吃这种固定包装的东西啊。 所以奢侈一点是自己回家熬酸梅汤。 哎，对了，何乐而不为啊？ 那太奢侈了，我觉得。 现在人 玩 啊，对， 玩的够洋的是吧？立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 嗯，这种变我就说出了一些很多不正常的变化，肝纤维化啊， 哎， 肝里面出现了肿瘤啊，这都是变。这都是不正常的啊！ 对，那最重要的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所以很多人的肝病，如果你要治疗的话，也要从春天开始。 哎，你从春天利用这个，你上次不是问我那近视眼吗？ 对啊， 啊，就是说非到不得已做，什么时候做？ 嗯， 那要等肝气特别旺盛的时候去做。 对， 别的到了秋天，杀伐之气起来，你再给眼那个角膜上再拉一刀。 嗯， 还有的网友又就追着问说，你到底对这个近视眼这个手术，我说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嗯， 如果你的确实肝胆气血充盈的话，可以做。 嗯， 但是如果咱们信奉咱这个自然养生之道，你就戴个眼镜吧，啊，还能遮着， 显得有文化，也 显得有点学问。 好了，下面就是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动。 哎，夏天是属于心火，心对应的腑是什么？ 嗯、 心是脏， 对，小肠吧。 哎，小肠又叫什么呢？ 小肠太阳经。 对，手太阳小肠经。 对 啊，这里面的小肠呢，就是太阳就代指小肠。 哦，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心肠要热。 对， 指的是谁？ 就是心和小肠要 热，心和小肠要热、 哦、 啊， 心肠 要热，心肠要软 啊、哦， 这是健康的人。心肠一冷， 一硬，这是不健康的， 就病了。 所以有些人说心肠很硬，表面上说他是坏人，实际上说他是病人。 哎，其实就是说他表现出来那种情绪、情感、行为，就是让人这很冷血。 对， 心如铁石。 啊， 我告诉你，我治病了，病人里面真有心如铁石的。 什么感觉？ 就扎针都扎不进去，把我针都弯了。你看 蛇在里面怎么办？ 我就有时候跟他们开玩笑 啊， 您这修炼多少年，修炼成这样？我说您再修炼几年，您要烧了都能烧出舍利来。就是啊，严于那真是克己复礼、严于律己的人，把自己很多不好的情绪、情感深深的埋在心里，形成一个个的结。最后形成一个个的患，最后爆发出一场大病啊！很多人为什么最后都痛不欲生啊？就要寻求安乐死，其实他都是这一辈子积攒下来的那些负面的信息和能量，形成了有形的物质 啊、哦， 然后变发出一种深刻的、彻骨的那种痛，折磨着他痛不欲生。 所以人呢，还是别太扭曲自己。 要得善终的话，要气脉畅通，肾气有余。 嗯，要逆夏气。那什么叫夏气呢？ 夏天呢，我们要阳长。 嗯， 阳长我们学了，夏三月，此为繁秀。 嗯， 要干什么呢？ 嗯， 要无厌于日。 对， 要使皮肤得泄，若有爱在外， 若有爱 在外，使志无怒。 对， 等我们复习一下这些话。 对， 大家要真学《黄帝内经》，要求我们增加进度也行。 嗯， 你给我把前面我讲背下来。 对， 不然的话你别跟我提任何条件，你没资格提。 对， 要背啊 啊！ 所以逆下气的很多方法，咱们总结它五个：第一，夏天吃冰棍儿； 嗯， 第二，夏天吹空调。 这都是不对的， 这都是逆下气啊。 对 啊，然后还有什么？ 夏天搞两人分手，就伤害是让爱不能那个什么嘛， 哎， 是吧？ 矢志无怒嘛， 对， 就是说夏天让自己憋屈啊，夏天这不是去表示爱，反而去就是发泄自己的仇恨， 对， 不对？还有呢，就是夏天你不及时的补充盐分，因为什么？夏天你要出汗嘛， 对 啊， 脱水。 你要这个流失这些东西， 嗯， 这些都是什么逆下气？最大的问题就是夏天着凉，对吧？夏天吹空调是外面着凉，夏天吃冷饮是肚子里面着凉，这些逆的结果就是会使让你的心肠变冷。 哇，现在很多人是吹着空调吃冷饮， 哎，我 够狠的。 我今儿下午还治一个从珠海来的一个朋友，说最近突然就是失眠睡不着， 嗯， 然后出现斑秃，比我大一岁嘛，65年的。也是个创业事业做得很成功的人，我说那个你不能吃冷饮了，不能吃水果。他说哎呀，我吃冷饮没够，他们吃冷饮都肚疼，我吃了以后什么事儿没有。 那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已经足够冷了是吧？ 麻木不仁嘛。 哦， 我告诉你，我治的病人啊，说自个儿胃疼啊，胃酸啊，肚子胀啊，打嗝嗳气，我都不怕 啊。 我怕那种我一号脉一诊到，我一看这个胃里面有大的凝滞结块，这个人浑然不觉。这种人我让他到医院一检查，基本上80%以上都是要么就萎缩性胃炎的晚期，要么就是胃癌早期。没有知觉，有知觉就吃了不合适的，第一个出去吐拉的人那是个健康人。 对， 别人吐拉的一塌糊涂，这个人还若无其事，这个人病得最厉害。他失去了对那种毒素或者是对自己身体有伤害东西的那种防御的能力。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个抉择， 哎，要恢复知觉。所以夏天如果是逆夏天的那种长拔节的气的时候，你先伤到的是小肠 啊， 少，就是太阳， 太阳 是吧？ 嗯， 我们肚子里面有一轮，有两个太阳，一个是膀胱， 嗯， 膀胱经走的是后背， 嗯 啊，后背呢从腰背腘窝啊到脚后跟，这都是膀胱经。 嗯， 还有那个太阳经走的是哪儿？走的是肩背、 嗯、 啊。很多人呢就是说现在有什么颈肩综合征，颈肩综合征你看一下它疼那些部位，你再看它循行的那些经络，你看小肠受寒了、 嗯、 最典型一个小肠受寒啊，就是我们这个小鱼际 啊， 小鱼大鱼际是大拇指这儿， 对 啊，肌肉小鱼际是小拇指这儿， 对， 小拇指这儿它这儿鱼际，你看 青色的， 青色的，一看小肠是寒的。 那、哎、有些时候我就这样，去年今年就没有、 嗯、 啊，受外面这些录音的呀，编导全部都在看哈、 嗯， 啊，稍微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大家来看看逆下气则太阳不长。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好，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到国学堂，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一起来分享这一个四气调神大论篇：逆下气则太阳不长。刚才讲到了这个下气如果逆到的话呢，就会伤到自己的小肠，是吧？ 哎，小肠呢，我们又叫赤肠。赤肠是红热的意思 啊。如果从解剖的看，它真的是 毛细血管特别丰富。 小肠和大肠长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是不一样 啊。 中医讲小肠是个泌别清浊的个地方 啊， 就是你吃进去来这些营养物质， 嗯， 就是分清别浊，把那些你这个消好了、化好了，变成你的水谷精微，哎、 嗯， 你就是被小肠吸收到 对 体内，那些污浊糟粕的东西被小肠是运到了大肠。 对， 所以小肠的正常功能它应该是火热的，温度很高的，所以我们说心肠要热，它这种温度高呢就给那些消化酶啊， 嗯， 包括我们说胆汁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工作环境。 哦， 它就完成了，哎，小肠一热它就把那些营养物质都化掉了， 嗯， 进一步转化成你身体需要的这些精血。很多人说我吃什么营养，我说你又不是试管， 嗯 啊，你吃什么营养就当到你体内，关键是我尽管不吃什么营养，我也能有那个营养的原因在哪儿？ 嗯， 再有我有这个化的功能，我能制造它，是吧？ 你看牛羊它吃草，它也长肉，它也长骨头，它也不缺钙， 对啊， 它能化，是吧？ 嗯， 所以这个小肠呢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器官。 嗯， 所以我们在夏天春天刚才说了，你这个少阳不生， 嗯， 这儿叫不长，你就没让它热乎过。 这小肠在哪个位置啊？ 小肠叫九曲回肠，具体的解剖位置，你环绕着肚脐一圈一圈全是小肠。 哦，所以有些是看摸肚脐，摸人家肚脐附近， 哎， 啊，就看看下。 哎，其实这有些人，你把手一搭在他肚脐上，你能感到跟那 丝丝寒意啊， 丝丝寒意还不错，有这跟小烟囱一样，嗖嗖冒凉风。 哦， 心肠寒了， 这就是郭德纲他们说的满腹痉挛。 啊，满腹痉挛， 人家都满腹经纶的满腹痉挛。 所以这个很多人说。得了什么抑郁症啊，或者什么什么症啦、 啊， 是大脑里面缺了什么五羟色胺啦，缺这缺那个，你光给他从外面注射没有？你怎么不想想，正常人是可以自己制造， 他为什么没有呢？ 啊，他为什么没制造呢？ 对， 就是因为他夏天没长，他把他冰镇住。 所以那些女青年穿那个露脐装是很危险的喽。 先伤小肠，下一个就后伤心。 哦， 对，先伤完小肠。我注意到有几个人得的是小肠的病，一个是日本前首相叫桥本龙太郎。 你怎么知道他得了这个呢？ 报道的。 哦哦， 我有个爱好就是研究这些人是怎么死的。 哦， 医生嘛， 啊， 他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有些人的资料是公开的，有些人是事后解密的。我就研究一下这些人得什么病。 嗯， 桥本龙太郎得的是小肠出血死的。 嗯， 古巴卡斯特罗得的病，小肠的病。也是小肠出血，其实这就是一个先兆。小肠出血其实是心病的一个先兆，甚至小肠变寒也是将来你得抑郁往阴寒负面那么走的一个前兆。 哦， 所以夏天呀、啊，记住一定要让该热的热烈些吧。 所以那个传说中什么什么与神功元气的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吧，起码不热的是吧？ 当然有道理，只不过当年他那个有些事情不能太顾。 对 啊，你要不你要说我这个东西包治百病，那就是现在说喝水包治百病，那喝水还能得百病？ 嗯， 任何事情不要太过，但是起码穿个肚兜护住自己那个肚脐是对的。小肠有两个代表穴啊，一个是在肚脐上面一寸，这个穴位叫水分。什么叫水分啊？ 嗯， 就清喝进的清水浊水在这儿，一分为二。 它怎么分呢？ 就是小肠有个泌憋功能，其实就是它有个膜的透析功能。 哦， 人很最奇怪的是人体那个膜 啊、 哦，就是那个你进来是我圈子里人，你进不来你就永远在圈外。这个膜真是有灵性的，它能有选择的把那人体需要的东西吸收进来，把那污浊的从这个膜排出去， 滤出去哈， 滤出去。 嗯， 所以这个人健康的话是清浊分的，清气上升，浊气下降。这个膜或者是小肠一失去功能了。敌人进来了，好人出去了，最后这人就死掉了。所以小肠，你我们经常说，我说那个心是唯物主义的心包，还有那个唯心主义形而上的那个思想意识感情。如果你抓不到你的那个无形的东西的话，你能抓住谁啊？ 嗯， 你能抓住他的小肠吗？把小肠抓住了，这个人把他小肠的温度提高了，保持他的太阳的那个。热度，然后呢，让它疏通通畅，不要让它有节制，这人的心情绝对坏不到哪儿去。而且我们经常说，这个人愁肠百结 啊， 尽管他温度是够的，但是他的小肠在那儿打着结儿 啊， 这人就开始愁肠百结，就有什么了？ 嗯， 想不开的事儿了。下一个就开始心有千千结了。 哦，都是这样子往上 顶、哎、就往上顶上去， 就是刚才你说的肝胆的关系一样，肠小肠和心 小肠先得病，心肠先冷，然后人再开始抑郁的。 嗯，肠先冷，心在死，是吧？ 还有个穴就是我们说的关元， 关元 肚脐下三寸，按中医就是目前理论来讲，关元穴是小肠的募穴，就是你 找什么叫募穴？ 我们找一个物体，它有它重心吧？ 啊。 这个人体的募穴就是说小肠那么大我们不好抓它，但是它有它一个能量聚集点 啊、 叫募穴，募是募捐的募 啊、 就是汇集的意思 啊、 小肠的气汇到关元那儿，你老揪这个小肠揪不着的话，你揪神阙也行，揪关元也行，你揪一个关元就想击打一个物体啊，你打了它的重心你照样能推动它。 对， 可以让这个官员老是那么温暖热乎乎的话，你这个心就死不了。 就传说中的丹田就在这附近吗？ 对，丹田就在官员，把那个元气元精关在里面那个地方就是丹田。为什么叫丹田？火热的，火红的。 对， 太上老君炼丹炉， 说的就是这个吗？ 把那个孙悟空炼成火眼金睛的那个东西， 说的就这个， 就这个东西。 哎呦，你 道家讲内丹就练的是这个。 我夏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啊，我睡觉晚上呢，就在肚脐上哭一个小哭哭，是吧？就结果呢，哎，感觉挺好。早上起来，哎，现在夏天不弄，反而拉肚子。早上起来， 对，其实你冬天应该护住后腰，后腰有肾腧和命门。 对， 我们讲叫冬暖即背，夏暖肚。 哦， 冬天是后脊梁容易受凉，夏天 是，这 是 为什么呢？ 就是阴气和阳气分布的不一样，冬天是后脊梁容易凉，夏天是腹部容易凉。 嗯 啊。 好，说回来啊，逆下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动。什么叫做心气内动呢？ 就是刚才我说了半天，就是说一定要保证自己这个叫太阳的这个小肠的它的功能要正常， 嗯， 温度要够，蠕动呢要通。如果你伤了它以后，下一步邪气又往里走了， 嗯， 由表及里，小肠的里就是心， 对， 下一步就会伤到心。具体伤到心，把心伤成什么样呢？黄帝内经说了，心气内动。 什么叫内动啊？ 动，心有几窍？ 心有几窍？ 对， 五窍还是三窍？ 所以我们说心有心房，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它应该是有四个通道 啊、 啊，这是它的物理解剖上。我们说这人不开窍啊、 嗯， 或者说这个比干。以前有个那个纣王时候有个宰相叫比干嘛， 对， 很为人很聪明，后来他被杀掉了，就说我要到看看你是不是心比别人多一窍，得多开一窍。正常的是开窍是走什么？走血的啊，他动脉血、静脉血通过那个窍道疏通过去，中间有个瓣膜啊。但是呢，我们这儿讲的心气内动说的是什么？漏气了，漏了。脏是什么？藏精气而不泄，心是什么？ 心 藏神 啊， 是吧？心脏心藏神。 对， 突然你这个藏精气而不泄的这个心出现了一个洞，这人就出现什么问题？ 就老是走神儿， 失魂落魄，魂飞魄散。老百姓讲这人丢魂了。我说这人怎么短暂的出现失神了？或者看人这人眼神迷离恍惚。没神儿了。 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精神性的问题。 哎，精神有物质基础，有能量基础， 这样子的。 哎，你产生任何不良的情绪、情感、思想，你都是你这个肉身出问题了。肉身出问题，前提上小肠出问题。 所以这个节目也不能常做。听完之后呢，发现自己浑身都是问题。 我们上大学一年级讲什么病，我们就得什么病， 就 是 用那种 到校医室去看。老师，我得了这个坏疽了。老师说那个病还不容易得，二年级又得二年级的病。不要对号入座，我们讲的是道啊。 对，这是有一点 方向。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晚上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之国学堂》，我们下一期节目时间再见，谢谢徐老师， 别客气，再见。